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今天早上很亮，今天总共有15根蜡烛，今天都点了蜡烛，今天的布置也都是白色。那为什么是这么亮呢？因为我们庆祝世界的光，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。今天是圣诞节，世界的光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，也来到我们黑暗的心。今天早上，耶稣也来到我们当中，在他的话语里面来到这里，就是驱散我们自己的黑暗。现在我们慢慢看今天早上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第1章1到18节说什么关于光跟黑暗。我们首先看第一部1到5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这小段就介绍光跟黑暗，这边特别谈到光，说光是道，道也就是上帝。这个道，这个光是创造世界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这个光所造的。这个道也是永恒的，从永远就有这个光。那只有上帝是从永远到永远，也只有上帝是创造者。这光是道，是上帝。那这边也是提到黑暗，黑暗不是从永远到永远，黑暗也不能创造任何的事情。黑暗不是上帝，黑暗也不接受光，黑暗不喜欢，非常拒绝这个光。这个希腊文也可以被翻成黑暗不能胜过这光，光比黑暗厉害多了。光是驱散黑暗的，不仅是世界上的黑暗，也是驱散我们自己的黑暗。好，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经文6到8节。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这段就是指着施洗约翰。我们最近几个礼拜都在谈施洗约翰，他如何来是为了替耶稣做见证。他不是光，他是为光做见证。大概记得大概是2个礼拜前，我就说约翰说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你们不要注意我，你们要注意基督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他是世界的光，他是驱散你们的黑暗。好，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经文，现在跳到第14到18节，我们等一下会回到9到13节。14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约翰为他做见证，喊着说，这就是我曾说，那在我以后来的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道成肉身，这个就是圣诞节。这个道就是上帝，他加上了人性。其实我们应该是9个月之前庆祝今天3月25号，因为就是在那时候，当玛利亚听天使加百列说你要生孩子的时候，天使就使她，就是圣灵使她怀孕。那时候其实道就成了肉身，但是我们在教会通常是12月25号庆祝耶稣的诞生，道成肉身。我们今天都很亮，因为这个光进入我们的黑暗。那这个光是上帝的儿子，他也是白白赐给我们他的恩典， 还有他的真理。这个恩典真理也是丰丰满满的恩典和真理。那律法呢，是借着摩西传的，律法是显示我们的黑暗，律法说你们我们所要做的不要做的，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做，我们就看到我们心里面黑暗的罪，律法显示我们的罪，是摩西传的。但是恩典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这个光是驱散我们的黑暗，是赦免我们的罪，是洗净我们的罪。现在我们继续看九节到第十三节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反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上帝生的。是的，这个真光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来到我们世界上，他的光就是照射整个世界，但是这边说世界不认识他，不接受他。那我觉得是很容易看到世界其他的人如何拒绝这个光。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就是拒绝他，不要听他的，他们喜欢他们的黑暗，他们甚至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好像是出灭这个光。但是当然这个光没有被出灭，他三天后复活了。那现在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也是看到大部分的人就是拒绝这个光，耶稣的话，上帝的道啊。比如说我们在基督教会里面，我们都说同性恋是不对，我们说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才对，我们说堕胎也是不对的。那很多人都不喜欢这样子，他们认为大家应该什么都容忍，什么都 OK 了。但是这个光是驱散，这个光照着这个黑暗，黑暗不喜欢。那么圣经也是说只有一条路能够到天堂，就是耶稣基督自己，他是道路真理生命。那很多人不喜欢，觉得你们怎么说耶稣只有他是唯一的一条路，所以他们就拒绝耶稣，他们喜欢他们的黑暗，不要耶稣的光。所以是很容易看到其他的人如何不喜欢这个光。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，我们自己还是有很多黑暗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。那这个光是道，是上帝的话。那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边，礼拜天早上我们接触到很多光，这里就看到很多光，也可以碰到很多神的话，这是非常好的习惯。每个礼拜天来接触到这个光，因为我们是黑暗，我们需要接触到光。但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常常没有什么碰到这个光，我们心里礼拜一到礼拜六还是蛮黑暗，我们还是有罪，应该天天跟这个光接触。这个光可以驱散我们的黑暗，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但是常常没有。其实我们应该每天个人跟光有接触，我们全家也应该一起跟光有接触，但是我们常常没有。我们也应该照着这个光而过我们的生活，但是这方面我们常常也没有。现在我要念四段经文，从约翰就是三段经文，两个从约翰福音，一个从约翰一书，关于我们如何应该照着这个光过我们的生活。约翰福音第八章说，这是耶稣的话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然后耶稣十三章继续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然后约翰一书第二章就把这个爱跟光连接在一起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，唯独恨弟兄的，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。 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这方面我们谈过，我们基督徒应该彼此相爱。众人外面的人都在看我们有没有光，那我们如果没有彼此相爱，他们觉得你们没有什么。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显出这个光，他们才知道，哎，这边有光。那当然光是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照射耶稣基督的光给世人看。所以我们应该互相爱，互相扶持，互相鼓励，不要讲别人的坏话，要鼓励他们，要想他们的好处，不要想他们的坏处。但是还是常常我们还是没有，还是蛮多黑暗在我们心里面。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是蛮多黑暗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今天早上就是来到这里跟光再一次接触，跟光再一次碰面，因为我们需要这个光驱散我们心里面的黑暗，我们需要这个光赦免我们的罪。今天这个光就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，今天是从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我们现在再看十二十三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上帝生的。你们是接待他的，你们是相信他的，你们是上帝的儿女。为什么呢？是不是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或者你所做的决定？不是，这边说你们是从上帝生的，上帝把你从死亡转到生命，把你从黑暗转到光明中，这都是上帝的工作。黑暗是从我们里面来的，光是从上帝而来的，他重生了我们，借着道借着洗礼重生我们。今天我们还是罪人，所以今天来重新得到这个光，重新得到这个赦免。我们是上帝的上帝的儿女，因为他的工作。我们继续当上帝的儿女，也是因为他的工作。这个光继续照着我们。一开始当基督徒受洗的时候，因为是光照射我们生命，今天继续照着，因为我们继续需要这个光照我们。但是上帝就是继续给我们这个光，这个也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就像从十四十八节所说的，上帝的光来是因为他的恩典，不是我们怎么样。这个恩典，这个光，圣诞节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，今天再一次来驱散我们的黑暗，并且我们现在就可以行在走在这个光明中，可以彼此相爱，就像上帝首先爱我们一样。今天早上的确是很亮，很多蜡烛，就是因为我们庆祝世界的光，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。他今天早上也在我们这边，在他的话语里面，他今天来驱散我们的黑暗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上帝重生我们，他的光就进入我们的心，今天再次来进入我们的心，赦免我们的罪。圣诞节都是关于光，是关于世界的光，因为这个光来驱散我们的黑暗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真的可以很快乐。所以我现在就跟昨天晚上所说的一样，圣诞快乐，奉父子圣灵的名，阿们。